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在来生里在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懂我伤有多深，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劝你别做痴心人，我请暂且保留几分，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脆弱，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像一颗尘埃，还是会带给你伤，带给你永远的伤害。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过堂 啊，不是那个上堂。 对，38号，38号 来了。哎，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同志们好， 老太太好， 同志们辛苦了。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愿意。嗯，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好。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那我就谢谢您了，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咱们干活吧， 说干就得干。 哎，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麻布。 嗯，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 让老太太开开眼。 走， 瞧瞧瞧瞧，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漂亮吧？ 这旗袍也好， 哎， 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我也穿这个。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上哪儿试？ 后边去。 您里边请。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对，道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是物价局的。 什么事儿啊？ 让报菜价。 就说我不在。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喂，我不在。我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哎，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衣服穿好了吗？ 穿好了， 请。 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喂，好啊。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谁？ 慈禧。 慈禧？ 嗯，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炸！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那就更不行了。 怎么着？ 有文件呢。 嗯， 不许三陪。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啊。对， 人家吃着我看着 啊。对，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我啥身份呢？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什么身份？ 我就是那托。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嗯，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饭托。 我不明白， 你们找着你了。哎，业务训练开始。 上菜。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这是啥？ 宫廷御液酒， 皇上喝的。 对呀。啊， 我能闻闻吗？ 请。 嗯，香 香吧？ 像二锅头。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80块。 这个卖180块。 嗯，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这是啥菜？ 春英荟萃， 皇上吃的。 嗯， 那个白的呢？ 白萝卜。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那绿的呢？ 宫廷青萝卜。 这红的呢？ 宫廷水萝卜。 那这黄的我认识 啊， 是宫廷胡萝卜。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哪儿啊？80。 这卖80 啊？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萝卜开会。这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 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也不尽然呢。 怎么着，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 你算算，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你也补？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那你是？ 想不想在我这学？ 想。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董经理， 嗯，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啊，走。嗨，好好练着。我真是的，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我傻呢，是说宫廷听了。喂，我是慈禧。哎，不，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君。我跟你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黑呀，真黑呀。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们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去了？ 来了来了， 还练不练了？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 嗯、 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啊！哎呦，能唱， 我能唱。 听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嘿， 你猜咋的 啊？ 就让我演那小琴， 小琴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在家上炕上惯了？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你请好吧， 都配合着点。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我能唱。 老太太， 哎， 您可别光说不练。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啊，吹啊，吹！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我喊了一声美， 二杯你肾不亏， 哈哈，还是美，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怎么 白里透着红啊， 啊， 红里透着黑， 黑 黑不溜秋 啊， 绿了吧唧， 哎呦， 蓝巴巴的， 什么色啊， 直溜溜的， 嗨， 粉嘟嘟。 可把我吓坏了， 这酒怎么样啊， 这酒真是美啊，美呀啊，美呀，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就这嘴秃噜了。 你应该这么唱。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迷了八十一的都不给。过来看一看，几口尝一尝，你吃到嘴里特别的脆。如果你不相信，你尝一块脆不脆，我吃了一块嚼在嘴里确实它有点脆。为什么这么脆？为什么这么脆？我现在问问你， 我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你喽都听清楚了。 嘿，跟谁讲话呢？ 物价局。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哎呦，快说呀。 拿笔来。 货真价实。你这什么意思啊？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板，我的天哪。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到三十号，北京电台天庭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玛丽，为你朗读朱自清的细雨。 每当到了春天，春姑娘就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每当到了夏天，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

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金东汉是日军的得力鹰犬，不过他后来死在了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位鲜为人知的传奇英雄齐志忠的手中。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话题回到金东汉，他能够给当时的东北抗日活动造成巨大危害，也是事出有因的。金本人很早就参加过苏联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对其纪律组织了解甚深，同时金也曾亲身经历过苏联的肃反，亲眼看到苏联因为极左思潮带来近乎疯狂的内部斗争，因此他能够结合抗联的活动特点，有针对性地制造所谓的民生团事件。民生团事件因其极左特点，也被称作东北的 AB 团事件。这一事件给抗联内部带来混乱，造成自相残杀的严重损失，所以除掉金东汉，可说是拔除了对东满地区抗联活动威胁极大的一根钉子，也是对协助日军作战的汉奸们的一个严重警告。这也就难怪日军要2年以后，在对抗联作战态势渐渐稳定以后，才肯宣布金东汉的死亡了。然而金东汉的死资料中显示又不似在阵前交锋中被击毙，看起来他似乎是在从事特务活动时被抗联诱杀的，这让他的死亡蒙上了一层迷雾。对这次消灭金东汉的战斗，日方满洲国警察小史第三册当中曾经提到，虽然语焉不详，但大体可以看出是11军政治部主任金正国利用与金东汉同为朝鲜族的关系，做出诱降的姿态，诱使金东汉进入抗联所设包围圈，在其与日军主力暂时分离的短暂空隙寻机将其击毙。日方并记载与金东汉共同执行诱降任务的5名日本特务同时被打死。抗联军史记载，1937年11月独立师改编为抗联11军以后，针对敌特从事收买、暗杀等破坏活动，处决了妄图诱降瓦解抗联11军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特务、为三江省协和会特别工作部长金东汉，使敌人的诱降阴谋破产。同时在回忆第11军政治部金正国主任的文章中，也记录 在12月下旬抗联十一军所部利用金东汉试图诱降抗联人员的机会，将计就计，设伏击毙了他。由于行动迅速果断，计划周密，紧跟在金东汉等背后的关东军和宪兵队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当他们试图展开营救和报复行动时，第十一军的部队早已撤出战斗了。此战具体指挥官就是金正国。金正国1938年在华南被叛徒刺杀。日方派遣的特务五花八门，比如这名女子就是一名当时被称为女杰密侦的女特务，也曾深入抗联活动区执行对抵抗力量进行分化瓦解的任务，可惜抗联未能掌握其活动规律，使其逃脱了金东汉的命运。东北抗日联军中齐志忠领导的第十一军兵力较少，而且由于其指挥官牺牲过早，军史记录不够详细，连这位齐老虎的生平大多数人也不甚了了。这份朝日新闻关于金东汉的报道正好成了对齐志忠、金正国等抗联英烈最好的纪念。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37年2月4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六军曾合兵攻打罗北，重创日军第37联队，并且一度攻入县城。抗联对这次战斗的记录内容详实，相当可观，包括击毙日军人数都与日方记载相符。唯一有问题的就是把罗北警务局日本指导官岩崎归到了被击毙人员名单当中。按照日军记录，被击毙的其他日军都属于第37联队，并不包括这个岩崎。既然如此，这个岩崎是怎么回事呢？记错了？在日本存在一批上世纪40年代后期整理的警察档案，在其中寻找确有岩崎其人，而且确实被抗联击毙。从记录上可以看到，这名日本指导官岩崎，大名岩崎铁五郎，职衔是警卫捕，死于2月4日之役，是被击毙于距当时的罗北县县城约10公里的头道林子。岩崎是新泻人，是在指挥伪警察参加作战时因阵头指挥暴露目标被击毙的，并非死在罗北县城内或战斗最激烈的上街机。据测，这是日军在县城告急时紧急征调周围日伪军警部队增援，却遭抗联阻击而发生的战斗。日本方面并在4月6日为他和桦川县警务局指导官铃木正、富锦县警务局指导官井上信雄向伪满三江省警务处申请抚恤。这三名日本警察指导官都是在1938年初殉职的。看来抗联方面是把这两次战斗的战果混淆了。值得注意的是，记载岩崎死亡的日方档案说明他并非属于在伪满警察部门服役的日方人员，而是日本外务省警察部队。日本外务省警察部队是一支在东北活动猖獗但很少被我方记载的日方武装。按照日方资料的说法，这支警察部队最初的设置目的类似美国在世界各地大使馆站岗的海军陆战队，他们学习西洋礼仪，受教育程度较高，主要的责任是保护在外使领馆的安全。由于他们报酬优厚，连服装都是西洋式的，所以被称为吃洋面包的警察官。这支日方武装在中国从事军事活动的时间可以上溯到庚子事变，当时曾在北京参加了同义和团的战斗， 随着日本对东北的渗透和侵略不断加剧，他们又随着东北各处增加的领事馆进入到东三省的腹地。此时这支部队已经不仅是一支警卫队，它的成员大多接受了谍报、突击、反游击战等训练，成为日军在中国实施侵略行动的得力帮凶。伪满建立以后，日本外务省更抽调装备精良的外务省警察借调到伪满警察队中，充当各地的指导官，实际监督伪满警察的行动，督促其与抗联等抵抗力量作战，并防止其与抵抗力量发生联系。这种外务省派出的警察官权力很大，被称作各地伪满警署的太上皇。直到1942年，由于对伪满的控制已经更加直接，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这支力量才渐渐淡出。由于其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并了解反游击战战术，日本外务省警察部队的指挥官等作战人员作为伪警察的骨干，曾在作战中给抗联造成很大损失，但也因此成为抗联重点打击目标。根据延奇的死亡继续挖掘，会发现另一个让人吃惊的事情。罗北县在1938年先后换了四任来自日本外务省的警察指导官，全被抗联打死。第一任是这位岩崎铁五郎，接替他的是长野人警卫部西泽龙三，4月25日殉职。在没有派员接替之前，三江省警察厅派警佐静冈人铃木英一临时代理，结果这个倒霉的铃木上任途中就在4月27日被击毙。此后日军派出青森县人警卫竹内庆吉接手，竹内算是干得比较长的，结果11月27日又战死。这次日本人派出了警卫部平井俊治北海道，警卫部佐渡德太郎北海道一起上任，意思是来个双保险，总算平安干到了1939年。仅仅一年，在罗北这个小小的县城，抗联就打得日军四换指导官。不知道日军内部提到这个地方，是不是会有些胆寒？事实上，平井和佐渡也没干长。1939年10月9日，在和抗联作战中，一个被击毙，一个被手下警察绑了票，在投奔抗联时作为投名状砍了脑袋。据日方外务省警察室统计，仅1938年一年就有1047名外务省警察伤亡，大多应是抗联武装造成的损失。为此1939年日本外务省在天津专门为这些阵亡的外务省警察建立了纪念碑，在东北各地也多建有神社祭祀。由此可见抗联对这支敌人的打击力度。在研究抗战历史时，由于这支部队并不隶属于关东军，也不属于伪满警察，所以日方在统计伤亡时常常将其忽略。我方亦有很多研究人员不知其存在，在统计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果时，有些双方数字难以对上的现象，就源于是否将这支部队的损失计入在内。1996年，日本外务省解密了其手中的相关档案，出版了53卷本的《外务省警察史·敌野富士夫解读》，其中对于这支武装在东北地区的活动和损失情况多有记录。也许今后对这支日伪武装的研究可以在考证抗联作战活动的研究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讶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照片上的日本兵有些异样， 他们中有的戴着眼镜，有的举止中带有着一种文气，殊不似沙场武夫。原来这是1941年日本医学院即将毕业的学生在进行军事训练，这批学生预定前往满洲拓殖公司，为开拓团的日本移民服务，也有部分成员或进入日军服役。当医生并不需要上战场，为何也要进行军事训练呢？原来这是因为当时在满洲经常有抗联活动，这些医学院学生不得不有备无患。实际上别说是一般的日军和移民点，连类似731部队防卫森严的细菌战基地都曾经遭到过抗联的攻击。1934年9月，一支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就曾攻打过位于双城的日军细菌战实验基地。日军细菌战实验基地是731部队前身，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双城县拉林昌东贝因河畔，由于其警备严密，一度被抗联部队误认为是日军的兵工厂。打了日军细菌战基地的是哈东支队第七大队，第二年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一团。这个大队的大队长刘海涛是赵尚志部下一员悍将。刘海涛是山东人，原名刘宝仁，高校毕业，年轻时候闯关东去了东北，成为伐木工人。后来因为好打抱不平，得罪了警察，被抓进监狱关押半年，出来以后就上山落草。918以后，刘率部投奔孙朝阳部抗日武装义勇队，这支武装中有一个马夫，就是打入进来试图拉队伍的赵尚志。不久赵尚志显露他的军事才能以后，被提拔成为参谋长，随后带队脱离孙朝阳，建立独立的游击队，成为抗联第三军最早的源头。不久刘海涛便率部携枪来投。1933年7月诸河县游击队成立，刘海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诸河县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1934年6月29日刘海涛被任命为哈东支队骑兵队指导员。哈东支队1934年秋天整编以后，赵尚志任司令，政治部主任韩光下设五个大队，刘海涛是第七大队大队长。在攻打日军细菌战基地前后，还曾经指挥部队攻打双城的梨树沟，歼敌百余人，缴获短枪50支，壮大了哈东支队声威。1935年11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师长，率部队在方正、延寿、牡丹江地区开展游击战。攻打日军细菌战基地时，由于发现日军兵力雄厚，抗联未占领整个基地就相机撤出战斗，所以只能算攻入，不能算歼灭和占领。但战斗打响以后，在基地内被充作实验对象的中国人发动了暴动，共有16人在抗联队伍接应下逃出魔窟。考虑到至今没有被送进731基地以后生还的可靠案例，这大概也是从日军细菌战实验中侥幸逃出的极少数幸运者了。正是这批幸运者提供了日军细菌战基地内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幕。卢沟桥事变以后，党组织派刘海涛赴苏联，入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八分校及抗联干部学校学习。他在到达利宁格勒以后，曾根据营救出来的幸运者的供述，为共产国际提供了一份报告，或许可以算作世界范围内对日本进行细菌战实验和人体实验的第一次公开揭露。刘海涛的报告保留了大量口语特征，其内容如下。 修了数百间房子，窗户是铁的，犯人在内里向外看不出去。在房子里使铁条修了无数的铁笼子，将犯人装在铁笼以内，一人站一个铁笼，在铁笼内能看见别的犯人，允许说话，一许小声唱着玩。到这里的犯人不准是犯了该处死的罪，连两个打炒子或耍钱的，还有面生可疑的胡子反日分子，日本都送这个杀人场里来。这个杀人场不光杀双城县的及双城县附近的，由奉天、长春、哈尔滨、三姓、佳木斯等地抓的都送到这儿来。在外边听里边的机器声音，外边人们认为这是日本新设立的兵工厂，谁都不知道是杀人场。但是因为日本对这个建设特别严密，不说百姓，就是满洲的官在日本那里有多大信用亦不许知道，连日本普通的人亦是不知道的。犯人到这里边吃的还不算坏，一天三次精米饭和白面馒头，盐不予吃。犯人得一天有次大便，如没有大便，日本绝不允许。大便以后，日本很详细验看大便的成分，三天一次，使玻璃管子吸血，每次吸一茶缸血。日本几天一次使小刀刮耳朵唇，刮完以后很细心的看。还有一个胶皮管子，日本使之拿手，叫犯人向肚子里吞，将胶皮管子头吞在肚内心的左右为止。在这时间，日本使胶皮管子向回抽气，由皮管带出肚内白的东西为止，也很细心看这个白的东西。由犯人吸的血，由耳朵刮的东西，肚内抽的东西，日本都拿去。犯人身体好的，抽血十五六次，身体不好的，抽血八九次就不抽了。将犯人洗澡，得洗得身上很干净。日本又说了，说犯人，你的兵力有了，打药针吧。日本拿来很大的药针，不论头脚身的前后，恶狠的就是一下子。打上药针不过几点钟，舌头说话不好使，浑身难受。日本又说他的病不行了，赶快拉出去，以后不知这个去向。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刘海涛的报告中还有哪些内容？这份报告又引起了什么反响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夜已沉默，心事向谁说，不肯回头，所有 有的爱到错过，别笑我懦弱，我始终不能猜透，为何人生淡薄。风雨之后无所谓拥有，萍水相逢你却给我那么多，只保留给我风霜寂寞掉落在你的怀中，人生风景在游走，每当孤独我回首，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岁月如流在穿梭，喜怒哀乐我 我知道爱需要缘分，放不下爱我的人，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我不问，我不能拥在怀中，直到他变冷。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吧。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从那遥远海边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

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他们是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开拓者。1949年11月9日，他们人生中最紧张的一天，筹谋已久的行动能否顺利实施？ 塔台上突然传来命令， 危机时刻，起义机组群起升空，但更大的危机却为何就在空中？ 机长们很快就做好了随时应战的准备。 原定计划突遭阻挠，20架起义飞机为何最终减为12架？从机场到塔台，从机务到地勤，9人起义核心小组究竟是如何动员起一场两航公司的全体起义？从民航缺失到航空大国，几代人不懈奋斗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档案首次披露珍贵历史资料，为您揭秘谍战湘江两航起义内幕，下集。 1949年11月9日清晨5点多钟，天才刚刚擦亮。原中国航空公司驻启德机场的航务代表助理关兆虎，比以往要更早一点来到了机场工作。这天的工作是照例为那些执行飞行任务的航班进行起飞前的安全检查。12架飞机整整齐齐地停放在跑道上，可是检查工作刚一开始，问题就来了。12架飞机清一色的被更换了机长，再往机舱里面一看，每架飞机都塞满了各种各样的航空器材，有几架飞机甚至连乘客的座椅都拆了下。什么情况？关兆虎一下子就懵了。他看了看时间，以往这个时候他还在上班来的路上，可今天班车不仅早了许多，还只接了他一个人就来到了机场。所有的这一切种种的异常在关兆虹的脑子里飞速地涌过，他想了想，似乎也明白了什么。此时12架飞机的机长和机务人员都已经就位，他们的表情非常庄重，也十分淡定。关兆虹也装作是若无其事，他检查完最后一架飞机，确认一切妥当之后，就将这12架飞机一一放行。 原来关兆虹也是两航工作人员中较早接受策反的一位。两航起义事关重大，一旦行动需要地面与空中的无缝对接，因此在两航起义的计划中，争取地勤人员的策反行动也就尤为关键。关兆虹正是其中之一。行动之前，他的联络人曾暗示他北非就在近期，具体时间仍待定。但是在当时那个特殊的时期下，对于每一名接受策反期待回归新中国的两航人而言，从决心起义的那一刻起，行动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因此当11月9日发现机场的种种异常之后，关兆虹就立刻明白这就是要北飞了。于是他一边利用自己的工作职权为即将起义的飞机放行，一边对英国人控制塔台方面释放烟雾弹，而与他同时在行动的还有一系列参与起义的地勤骨干。 一周前他们就开始调集人手，秘密将尽可能多的航空器材、飞机零部件拆分装箱。起义前夜，他们分头去找第二天执行日常航班任务的美籍或亲国民党派的机长，通知说他们的飞机故障或是航班更变，临时不用出勤。而后他们又联系到已经购买这些航班机票的乘客，称航班因故临时取消。同时一份早就伪造好的日常航班计划表则如期出现在了机场的监控塔台。1949年11月9日，早4时半，中航起义领导陆维森、华柱、央航起义领导娄月炳、徐文良等人都早早来到机场担任现场指挥。他们妥善地避开局外人，使机组和随行人员顺利办完起飞前的各种手续，登上飞机。此时此刻，两航上下已经布满了起义人员的身影，所有人都为即将到来的那一刻绷紧了神经。 你不要怕死，你怕死你不要死， 带来一把手枪，起义我要上飞机啊，国民党出轨，不然我走我就动武啊。 当时由于塔台上有英国人监控，为了防止塔台与外界联系，起义人员干脆剪断了电话线，切断了塔台与外界的联络。但不料一位当值的美国组长突然走进来打电话时，发现了被切断的电话线。这个美国组长拿起剪断的线头看了看，然后径直向候机室走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筹谋已久的起义行动难道就要这样暴露了吗？ 眼见美国组长心生怀疑，中航的机务人员大领班吴敬诚赶忙追上前去，装作若无其事的攀谈，拖延时间，转移他的注意力。此时两航公司的总经理刘静怡和陈卓林已经悄然登机。1949年11月9日早6时许，启德机场的跑道上，12架北非飞机同时发动。领头的空中行空号机长潘国定第一个起飞冲上云霄，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行动终于开始了。 眼见第四架飞机也滑出跑道，秦永堂做好了最后的检查，蓄势待发。然而正当他准备开动时，塔台上突然传来命令，敦促他前面已经起飞的第四架飞机返航。大伙的心再一次纠结，到底又发生了什么呢？ 要回命令不断重复，是谁在注视这一切？ 这架可把飞在空中的每个人都紧张坏了。 没有导航，没有指引，国民党空军出没不定，起义机组一路危机四伏，他们又该如何克服重重艰险，安全抵达？档案马上揭秘。他们是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开拓者。1949年11月9日，他们人生中最紧张的一天，筹谋已久的行动能否顺利实施？ 塔台上突然传来命令， 危机时刻，起义机组群起升空，但更大的危机却为何就在空中？ 机长们很快就做好了随时应战的准备。 原定计划突遭阻挠，20架起义飞机为何最终减为12架？从机场到塔台，从机务到地勤，9人起义核心小组究竟是如何动员起一场两航公司的全体起义？从民航缺失到航空大国，几代人不懈奋斗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档案首次披露珍贵历史资料，为您揭秘谍战湘江两航起义内幕，下集。原来由于起义人员过于紧张，第四架飞机的舱门没有检查关严就起飞了。机场上正严密注视着12架起义飞机的关兆红首先发现了这个问题。关兆红很清楚，此时突然叫回飞机，起义机组必定更加人心惶惶，塔台方面也会立刻派人检查，行动很可能暴露。但倘若任其开着舱门就起飞，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于是关兆红立刻发出叫回命令，紧接着他转身就冲向塔台， 借口说要亲自指挥本公司航班返航，就将事情瞒了过去。很快，在第四架飞机紧闭舱门之后，行动继续。但这一下，大家的心脏都有些要经受不起了。从庆堂往后，所有的飞机几乎同时滑行，保持匀速，一一升空。但是升空并不代表危机解除，更大的危机反而就在空中。当时由于国民党空军尚未从大陆撤离，起义飞机一旦与之相遇，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被隐蔽，机组分开成两条航线，一批由汉口北上，一批经南昌至天津。飞机尽量在云中穿梭，远离国民党空军控制区。可要说怕什么就来什么，就在起义机组调转方向集体向北飞去不久，飞行员们就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国民党空军真的来拦截了。 飞到半中啊，就那个电报说国民党派的那个飞机拦截我们。哎，这下麻烦了，他拦截我一出去没有武器，我躲在云里头。 我不怕你空军，你看到我在低空在秋日地带飞的话，因为你速度快嘛，转弯半径就大了嘛。那转弯半径大的话，你转不过来，你还不打枪打人？ 很快，机长们首先镇定了下来。12个机组里，很多飞行员都是空军出身，对战斗机的作战死角非常了解。民航飞机是没有武装，但打不起你，我还躲不起吗？机长们很快就做好了随时应战的准备。但更加困难的是，当时的起义机组只有航线，没有岛。起义的飞行员们全是凭借着自己高超精湛的技术把控方向。直到一个期待已久的声音从广播传来， 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上午9:30，十二架飞机的广播中同时传来了这样一个声音：这是中共中央方面为他们专门安排的导航广播，伴随而至的是明亮欢快的歌曲《解放区的天》。 我们上面收到这个信号的话，就知道这个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我们这边回国了，已经心里面有点感觉了，听到这个声音。 此时此刻，所有人的心都落下了一半，终于回家了。他们立刻向香港两航起义指挥部发出接电，消息传开，起义员工奔走相告，从总公司到机场，从客谷到车间，两公司的在港驻地一片欢腾，4000多名员工集体发出宣言，脱离国民党政府，回归新中国。1949年11月9日12:15，由领航机长潘国定驾驶的空中行空号飞机，载着中航、央航的两位总经理刘静怡、陈卓林，安全降落在了北京西郊机场。时任中共中央空军司令刘亚龙、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空军参谋长王鼎章、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罗清长等党中央领导亲自赴机场迎接。同时，其余11架飞机则在中航机长陈达礼的带领下降落天津张桂芳机场，同样受到极高规格的接待。 随后，1949年11月10日、11日、12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香港的大公报等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两航起义。天津日报还出了号外，两航起义的消息随着电波迅速传遍海内外。档案栏目的热心观众、收藏家李民先生特意为我们提供了1949年11月10号的人民日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篇报纸的头版头条：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全体员工通电起义，12架飞机已飞回祖国。同样也是在头版这一天的天津日报，大标题是 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总经理，电仪解放区所属民工，决意在毛主席领导下为新中国民航事业而努力。1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对两航起义的贺电，我们同样为您找到了这份非常珍贵的档案。贺电当中，毛泽东有这样一句话：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特向你们表示祝贺、欢迎和慰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很快，1949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即刊出了消息，留港中航央航全体员工致电毛主席、周总理，尊事团结，保护资产。至此，两航起义圆满成功，两航公司全体员工回归新中国，而新中国的蓝天正等待着他们去翱翔。 两航起义的成功给民航事业07点的新中国带来了无限的生机，更轰动了香港各个阶层。27个国民党在港机构相继起义，回归新中国的怀抱。但与此同时，这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疯狂反扑。在港英政府的纵容下，蒋介石屡次派其心腹赴港，妄图强行控制两航公司留港资产。1949年11月底，两航公司总经理刘静怡、陈卓林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香港处理两航的余留资产问题。经过不懈的努力和互产斗争，1950年上半年，先后有两航起义员工1717人和眷属2427人回归到新中国的怀抱。与此同时，大批飞机、航空器材和机械修理厂等被抢运回大陆，加之起义当时运载回国的部分，构成了新中国民航事业创建初期的主体。而起义先后归来的技术业务人员，则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中的一支骨干力量。1950年7月29日，两航起义领航飞机空中行宫号被中共中央军委民航局正式命名为北京号，由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字。8月1日上午10时30分，两航起义北飞机组领航机长潘国定驾驶着北京号自广州起航，经停汉口，下午6时10分抵金。与此同时，中国民航139号飞机由金永堂驾驶，于上午8时30分自天津起飞，经停汉口，下午6时10分安抵重庆。这一次里程碑式的飞行，拉开了新中国民航最早的国内航线，史称81开航。而后起义归来的两航人员纷纷投入到了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中来，他们先后执行过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任务，也飞过尼赫鲁、苏加诺、吴侬等外国元首、要人的专机。后曾担任民航总局飞行安全检查员的金永堂，更是为祖国培育出一大批飞行人才，严志祥、徐百灵等老一代飞行员都是他的学生。如今，中国的民航客运量已跻身世界第6，成为名副其实的航空大国，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当年那场义无反顾的壮举。 故事讲到这里就已经接近尾声了，不过我还有一个小插曲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还记得前面我们提到两航起义的机队飞越武汉的上空时，收到来自武汉人民广播电台的信号吗？事实上，当时中航机长陈达理还在空中收到了另外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来自于一架从昆明飞往重庆的中航航班，这架航班的机长张家华也在策反的名单上，是起义的坚定拥护者。只不过因为要执行这趟由昆明飞重庆的航班耽误了，所以没能及时参加起义的北飞。 而此时两行起义已经行动，张家华如果驾机飞到重庆，肯定会被国民党当局扣留，后果不堪设想。想到这里，陈达礼马上发了一封回电，大概内容是说，你的夫人被汽车撞伤，有生命危险，请速回香港。 接到暗号，张家华先是惊讶，而后他立刻反应过来，这是北非的机组在告诉他，两航已经起义，要他直接飞回香港。于是他连忙装作十分担心妻子安危，焦急万分。见状，机组同事信以为真，立刻在中转站帮他协调旅客换乘，让他直接回港。当天得知起义成功的张家华参与了两航公司在港员工的集体起义，不久就回到祖国。 时至今日，两航起义已经过去整整65年了。65年后的今天，我们再一次翻开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每一个人脸上所洋溢的回家的喜悦仍然清晰可见。在一张照片的背面，是当时落定天津的11个机组全体成员的签名。当年也许是一盒好运牌香烟，也许是一个隐晦的暗号，就能让参加两航起义的飞行员们心有灵犀。 今天当我们再次踏上远行的飞机，让我们在心中 铭记这些名字，铭记这些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奠基的飞天英雄们。 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志。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他不应该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一杯换离合，几杯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